必等，暖不了的心不必疼，乖听话好好的，以后别晚睡，也别去打扰谁。喜欢你的人从来不舍得你熬夜，不喜欢你的人你又何苦为他等到天明。其实你不是放不下手机，你放不下的是手机里的那个人。其实你不是非要等到那个人的晚安才能入睡，只是害怕他好不容易给你发一次消息，你不能第一时间回复他。和你的秒回换不来他的爱，他可以在晚上和你聊到很晚，但从来不会关心你白天过得好不好，不担心你这样晚睡身体是否吃得消。而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，这份喜欢也是你一个人的，其实你心里明明很清楚，你想要的晚安是我爱你爱你。而他说的晚安真的只是简单的客套而已。所以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，别再熬夜，别再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等到天明，别再让自己为了他卑微到尘埃里。你只是喜欢了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而已，没什么关系，睡一觉什么都会过去，你会等到那个哄你睡觉的人，从此不再有黑眼圈，从此有个人真的心疼你。答应我，在那个人没有来之前别再熬夜了。抱抱亲爱的自己，照顾好自己，没人疼就做自己的英雄。答应我，以后别晚睡，也别去打扰谁。晚安各位听众，我是程一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亲爱的你，看见远处那块岩石了吗？在潮汐中沉默地屹立着，像一个誓言永不哭泣。那就是我，是的，那就是我。可现在的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定，即使一滴悄然飘落的小雨也会让我不住地流下眼泪。在我的梦里。 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强，即使一颗悄然滑落的流星，也会让我莫名的开始哭泣。 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余生很长，你好难忘。你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像什么吗？想喝酒，我干杯，你随意。在别人面前无限亲密，如此耀眼，如此让人羡慕。可在众人背后的我们挥手告别，得到的一切我们五五开，我们亲吻，我们拥抱，我们曾经那么热烈而美好，可我们过不了来日方长这道坎儿。我们争吵，我们拉扯，我们将曾经的美好都撕裂粉碎，然后向命运求饶。我明白你不爱我了，你的喜怒哀乐也都不是为了我，但我就是不愿意放手，我也不愿意给自己自由。说真的，我愿意接受得到你的万分之一幸运，但我接受不了努力过后的可惜。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几口吃不下去的隔夜饭，必须得咽下去或者倒掉，而不是放在眼前发呆。我想为我们之间的爱情再努力一点，我想把我们从前说过的誓言都实现，所以我不怕时光如何刻薄待我，哪怕他说你已经什么都不记得，再纠缠下去，爱都要熬成恨的苦果了。眉毛那么短，指尖的天涯却那么长，误会消除，冰释前嫌，离我们的故事结束也就不远了吧。你再回头看看我吧，记得我爱过你的模样，记得我的好，记住我就好，最后再忘掉。我决定用山峰烈烈的气势与你告别，不等你鲜衣怒马的归来了。你还会走很远的路，喝很多深夜的酒，见很多你喜欢的人，我也是是时候退出你的生命了。别急着感谢我，我也只是想让自己好过一点。成全你这么伟大的事，我从来没想过。毕竟我喜欢你，是带着想嫁给你的那种满腔热血的喜欢。我做不到轻易成全和放弃。你走吧，我会好好过。你还好吗？睡吧，晚安。 我试过去到最崩，对着未来凝望，被白雪飘过才承认美丽，这样微薄。我试过冷到最深，抱着动人期望，被白雪飘过，能承受放下，将得到更多。我可以不顾一切为占有，但最终我可以不顾自己为成全。谁安慰我？最满白雪温柔寂寞，明知春风只挂念你，没有地老不迟。 摔碎了我的花瓶，你撕碎了我的毛衣。 敬业奉献，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。 为人民服务，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。 他见义勇为，智勇双全，拦下持刀醉汉。 已经面对了，你就不能退却，都不管，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？ 他助人为乐，满心是爱， 帮助别人的事儿，有多大能力使多大力，那就是一种快乐。 他们是北京榜样，就在你我身旁，向北京榜样学习，凝聚平凡力量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98.2，AM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我还是很喜欢你，像泼妇骂街，不讲道理。我还是很喜欢你，像落日余晖，不忍离去。睡觉前喝很多水的臭毛病，还是没有改掉。如同一次又一次忘记吃过敏的药，你送的东西我还留着，可是我却已经忘记这是你离开的第几个日子了。你走的时候叮嘱要我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转过身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，所以最后连你的背影我都无法记住。可是没有办法，我还是很喜欢你。每天做很多千奇百怪的梦，每一个梦里都有你。我还是会进你的空间，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，然后又一遍又一遍的删除浏览记录。我盯着你的联系方式半个小时，或者是半天，我还是想跟你说话，开心的跟你聊天。人群中好多都是跟你相似的面目，每一次我心惊胆战的靠近，又满怀绝望的离开。你离开以后，我就是这样无可救药，无法自拔地喜欢着你。要是碰见你，我一定会握着你的手说我错了，我们重来好不好。我还是很喜欢你，可是是我先推开的你。即使我找到你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还是很喜欢你，我可以和你在一起，但明明知道是一场注定分手的恋爱，我又怎么忍心把我们的故事画上如此不堪的结局？我还是很喜欢你，可是我喜欢的天平没有马上你同等喜欢的重量，那么我还是会全身而退。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为你冲动的年纪，你也不能怪我的冷酷无情。后悔吗？很多人问我，怎么可能不呢？当初轰轰烈烈的喜欢你，把你捧在手心里，翻过千山万水，如今郎有情妾有意，水到渠成。可是

想看温暖气息，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秘密，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，一千次轮回里要找到你，手向我眼想看潮来潮去，多想 日上三更，你才刚刚睡醒，看你劳累的样子，怕是又开了一晚上的夜车吧。宝宝早就醒了，乖乖地躺在婴儿床里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，甚是可爱。你起了床，摸了摸宝宝红嘟嘟的小脸蛋，勉强地笑了笑。你的早餐还是这样，简单的吐司牛奶，单面煎蛋，要把蛋黄留在吐司上才肯动嘴。你现在也学会了刷碗了吗？你刷碗的样子可真帅呢。下午到晚上，你都坐在书桌前，像之前我们一起度过的无数个周末一样，看着书， 打着电话，写着一个又一个文案，只是现在你还需要帮宝宝换尿布，哄他睡觉了。夜又深了，你哄了宝宝，自己的双眼也红了。你看了看窗外，看了看窗边，你还是那么懒。你打起了呼，被子被重重的踢开。只是这次，我不能帮你盖上了。老公，你辛苦了，工作一定很忙碌。看你睡得那么香，我也不敢打扰你，只能静静地看着你。我仔细算一算，我们从认识到恋爱，到结婚，大宝宝出生，也已经15年了。15年前你拿了一包盐酥鸡给我，教我最差的数学，每天业务留下来帮我打扫卫生。你那时候就暗恋我了吧？但傻乎乎的你却什么都不肯说。明明长了一张那么帅气的脸，却一句甜言蜜语都不会说。你这样如果被那些狐狸精勾走了，是我多大的损失呀。万幸的是，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。就算我每一天像刘胡兰一样的守着碉堡，却发现连一个敌人都没有。也许是老天都觉得我们太幸福了，不忍心拆散我们。大学的时候，爱情对于你来说是长长的火车票，是越来越密集的护照。爱情对我来说是坐在寝室里等着你，然后拉着你出去玩。我们理所当然地谈着恋爱，理所当然地见了彼此的父母和所有的亲朋好友。我和你理所当然地过了我们相识的前10年。结婚前最后一次体检，医生看着我的 B 超愣了好久，然后尴尬地看着你说，最好还是别让你老婆怀孕了。我看到你愣住了，我看到你父母眼中的嫌弃和不认可。我在当天离开了北京，坐上了回苏州的高铁。我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却发现你已经站在那里了。这次没有鲜花，没有发簪，没有戒指，你拿出了放在雨衣里的户口簿，摸了摸我被淋湿的脑袋，笑着说，明天我们去结婚吧。我跟着你又回到了北京，你用自己不想要孩子的理由搪塞了所有人，然后努力对所有人笑。我们搬出去住了，你很照顾我，即使我没有怀孕，你也像坐月子一样的伺候着我。我很感动，也偷偷下了一个决心。你不允许我吃药，你说对身体不好。那天我说服了你，事后我故意没有吃药，我只想试试看。没想到老天那么垂青我。3个月后，医生笑着跟我们说恭喜，说胎儿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看到所有的人都笑了，而你先是松了口气，才如释重负地笑了。之后的半年，你对我更好了，我感觉活在天堂里，每天开心的都能飞起来。可惜我胖了肚子，大了，飞不动了，我就躲在你的怀里撒娇。那天太阳很好，是一个不怎么冷的下午，北京少有的晴空万里。你送我到手术室门口，对我说加油，我回嗯。你没有 有想过这是你一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这一生见我的最后一面。老公，对不起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在我们检查之前，我早就问过医生，我胎位不正，很可能难产。医生劝我拿掉，我笑着回答，只要孩子活下来就好。我太想要这个孩子了，我还以为上天会再垂青我一次。对不起啊老公，我拿自己的命和老天赌了一把，可惜我输了，没想到却还是要你来买单了。好想帮你再拉拉被子，在儿子长大之前，你就每次都多盖一条吧，才能挽救你的睡姿啊。你的护照又长了，怎么不知道踢一踢？没人再帮你弄泡沫，你就那么懒吗？不要总是用电动的，刮不干净。儿子想你，一定长得很帅气，等他长大了一定管好他，别让他到处花小姑娘。你的左手边应该添一个新人了吧，不要一辈子抱个玩具熊睡觉。好想再抱抱你，再感受你臂弯的温度，好想再亲亲你，眼泪流到嘴巴里也没关系。唱你的一百句对不起，一千句我错了，和无数句我爱你，只能留给下一个人了吧。最后看你一眼，还是十六岁时那个我爱的少年。这十五年承蒙关照了。 我要的不是再见，再见是心无想念，忘掉一切，除了那句永远。我要的不是干杯，干掉那沉闷的岁月，翻遍曾借你的书签。在雨天，偏北的风，大背阳光。